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吧。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席慕容的诗《与你同行》。席慕容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诵读的《与你同行》。 我一直想要和你一起走上那条美丽的山路，有柔风，有白云，有你在我身旁，倾听我快乐和感激的心。我的要求其实很微小，只要有过那样的一个夏日，只要走过那样的一次，而朝我迎来的日复一夜却都是一些不被料到的安排，还有那么多琐碎的错误将我们慢慢的慢慢的隔开，让今夜的我呀终于明白，所有的悲欢都已成灰烬，任世间哪一条路我都不能与你同行。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我记得是在2016年3月的时候，许巍凭借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刷爆了无数人的朋友圈。那么这首歌呢，在当时成为了一首现象级的歌曲。那么直到现在呢，依然还有无数的人喜欢这首歌曲。不过呢，自从那个节点之后，许巍呢再一次沉寂，一直到2018年许巍才又发布了两首全新的歌曲，《无人知晓》和《 以后见。那个充满诗意少年的形象可以说是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其实呢，许巍的音乐生涯如果说粗略来划分的话，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充满少年感的激情和青春，那么第二个阶段则是归于平静和隐忍。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一起来跟大家聊的是又见许巍。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位音乐奇才。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严格来说呢，许巍应该是出生在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老爸呢是一个老师，从小呢对于他的要求比较严格。那么良好的教育环境呢，让许巍从小就是班里的尖子生，这是一个学霸哈，不同于之前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明星，有好多是学渣了。而且呢，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重点高中，当时呢他的父母啊很开心，知道儿子呢喜欢音乐，于是呢就给他买了一把吉他作为考上重点学校的奖励。但是呢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把吉他让许巍走上了和父母期盼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路。当年呢他老爸希望他考上大学，没想到许巍却为了做歌手直接放弃了高考，而且呢离开家乡开始了走学的生活。也许这就是梦想的力量。一起来分享许巍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蓝莲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塔兔苏苏说，我们全家都是许巍的歌迷，经常在车里放他的歌，导致女儿两岁的时候就开始哼许巍的歌了。 现在他呢则是家里的头号歌迷，简直是狂热分子。别人家的孩子问的都是他们怎么来的，我们家孩子问的都是许巍的事儿。那我的好朋友呢也是在朋友圈里这个给我留言了，说终于到许巍了。他问我，他说你还记得大学那会儿咱俩想去北京准备去三里屯看许巍唱歌的事儿不？我说我真的是记不清了哈。聪明人说那年我上初一，人生中完整听下来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许巍的《时光漫步》。这么多年过去了，对许巍的音乐依然是发自内心的热爱。陶爱初也说2007年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完美生活》，觉得太好听了，于是呢就记住了许巍这个名字，之后一直在迷恋他的音乐。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说到了哈，许巍放弃高考开始了自己走学的生活。那么那段时间呢他去了很多城市，也吃了不少苦。当时呢他是直接加入了家乡的一个乐队，那么呢在里面是担任吉他手的角色，跟着乐队跑了湖北、四川、河南好多个地方，从一个县城到另外一个县城，跟着这个搬运工人一起坐大卡车，每天还搬乐器、搬这个音响等等，这些非常的辛苦。而且呢经常是当天演出完连夜拆台，拆到凌晨，然后呢再坐卡车去下一个县城搭台。结果呢这样的日子持续一年之后呢，许巍就受不了了，他觉得没个头，这怎么办呢？干脆回家吧。回家之后呢爸妈一看，哦哟，开心呢，就觉得儿子是回心转意了，于是呢继续鼓励他去参加高考。没想到呢许巍还是不从，索性呢去当兵了。后来他老爸一想，觉得哎呀，当兵也是一件光荣事，不比读大学差，所以说呢就顺从了他的选择。一起来分享许巍的歌《像风一样自由》。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 葛兰妞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又见许巍，许巍许少年说一直在路上。葛兰妞还说在许巍的眼睛里，也许这就是一个无人知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可以无时无刻发泄自己的情绪，我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没有任何的顾忌。无人知晓四个字看似轻盈，其实沉重，在聚光灯下站立好像很光鲜，但是无人知晓的通常更有重量。无人知晓如果是一块糖，含在嘴里融化的滋味也只有自己知道。 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聊许巍。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聊许巍。凭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执着》，许巍打开了红星音乐生产社的大门。幸运的是他成了红星签约的歌手，但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走红。那么当他在录制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张亚东一口断定这张专辑必定会火。有意思是当时录音棚的工作人员都围着许巍说，哎呀，你要出名了，你要有钱了，你要出名了，你要有钱了。专辑还没录完，许巍的名字就已经响遍京唱歌坛了哈。那时候呢，高晓松和窦唯听说，哎，有个人唱歌特好，专门找到他听他唱歌。窦唯听了之后就说了俩字儿，真牛，而且呢一边说一边还说大拇哥。但即便是这样，许巍呢还是没有红，也不知道这个锅应该由谁来背。唱片公司的宣传确实落后了一些，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媒体关注。不过呢和其他新人相比哈，50万的专辑销量还是说得过去的，这是让许巍呢有动力继续来做音乐。一起来分享许巍的第一张专辑《在别处》的同名歌曲《在别处》。这就是许巍前半段人生状态的一个感觉，失意少年的躁动和疯狂。可乐妞说，有人说只要听过许巍的现场就会爱上他，因为他真的太有魅力了。曾经在音乐节上看过许巍的现场，当那首蓝莲花的前奏一出来，全场沸腾，一起大合唱，感觉超感动。他似乎永远是那个带给我们希望和力量的许少年。他还说，沉寂两年，如今许巍终于发了两首全新 EP， 那个往日的失意少年就在这个春天里再次绽放心中的蓝莲花，犹如空谷幽兰，一念静心，花开遍世界。许巍的歌总是让我们在期待中收获惊喜，充满感动如初，温暖纯真。贾乃丙丁也说了，我的男神许巍，我来了。那一年我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梦想着曾经的你离开了故乡，来到这座城市，一天两天过去了，时光在流逝，我不是在旅行，而是在执着的追求那心中永不凋零的蓝莲花。这就把歌名串起来了哈，有才。 在别处来自许巍的第一张专辑同名在别处。艾瑞斯云朵说，好歌会说话等了好久，许巍终于来了。自从听了他的声音，就真的是中了他的毒，再也不能割舍他的声音。听着他的歌给我力量，每每驾车远行都会循环播放他的歌。想到他背着手看着歌迷发出声音那一刻，许少年给予我们的是一片浩瀚宇宙，如此的美好。年华以北说，去年备考教师资格证的那一周，一直在听许巍的歌，每天都听，每一首都好听。他的歌好像只有他的歌能够让我感觉到平静。好吧，感谢各位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在下半场继续来玩。今天呢，依然是在来跟大家分享很经典的许巍的一些专辑，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在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不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语，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就能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 故乡来自许巍，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许巍，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音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故乡这首歌呢，是许巍在很痛苦的时候写给自己的妻子的歌曲。为什么痛苦呢？就是他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反复的努力，起来下去，起来下去，但是终究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那个高度，所以说呢，许巍就一下子抑郁了。原本自信满满的他，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但是呢，好在除了妻子的照顾和陪伴之外，还有音乐帮助他走出了这一段非常低谷的时期。一开始呢，这个音乐呢，其实概念很泛。宽泛，真正给他带来力量的是披头士的音乐。一开始呢，许巍对于披头士的音乐觉得有什么好听的呢？这就是流行歌曲啊，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乐队那么伟大，那么受追捧。结果后来呢，真正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发现披头士的歌词内容太励志了，真的是充满了大爱。所以说呢，他就彻底的对披头士路转粉。那么前几年呢，许巍还去了洞窟酒吧，那就是披头士的成名之地，在那儿呢，他还唱了一首《曾经的你》，然后呢，把自己的名字也是写在了酒吧的名人墙上，一起来分享这首《曾经的你》。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能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的奶，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滴滴滴滴滴滴的奶，大概 飞西少女说，第一次听许巍是在上大学，当时呢宿舍楼下有一个唱片店，哇，真的好久远了，还有唱片店呢。而有一天我们在楼上听到了悠远的天空，空灵的旋律和通透的声音一下吸引了我。那天之后呢，我就迷上了许巍，后来因为我的推广，整个宿舍都成了他的歌迷。小南也说喜欢许巍的声音，亲切贴近生活。刚才我们说到了许巍在低谷的时候安慰他的是披头士的乐队，那么除此之外呢，陪伴他的还有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从三字经开始一直到论语、中庸、道德经，许巍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个非常系统的学习，这使得他呢开始探求自己的内心。当时呢他已经30多岁了，在一般情况下是吧，人呢一过30可能就要开始寻求稳定，不想再冒险了。但是呢许巍觉得虽然说现在有点晚，但是通过自己生病这件事情让自己看到了很多问题，他觉得这个时候开始自省的话还是来得及的。关雨琦也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因为太胖而取消了计划。好吧，你别说还挺押韵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许巍的比较新的一首歌《第三集》。第三集来自许巍，这样的歌往后越来越多，明显能够感觉到许巍的风格已经跟之前我们分享的歌完全感觉不一样了。所以说呢，传统文化对于许巍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以至于后来做音乐的时候呢，许巍不再考虑流行度和传唱度，他呢开始偏向于文化的传承，并且呢尝试将摇滚和传统文化进行融合。比如说专辑此时此刻当中的那首空谷幽兰，这就是他第一次将歌曲和古诗词进行结合。空谷幽兰呢本来是一个书名，是美国学者比尔波特在终南山寻找隐居的隐士的一本记录，因为终南山呢就在许巍的家乡，所以说呢他很喜欢这本书， 后来有一次呢，跟家人到终南山游玩的时候，突然来了灵感，就开始尝试写一首名为《空谷幽兰》的歌。后来呢，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总算是把这首歌给写出来了。那么歌词里融合了大量的诗句，不过呢，它都进行了一个改编。咱们在这儿随便说两句哈，比如说开头，纵有红颜百生千劫，难消君心万古情仇。那么这句词的出处是宋代诗人林振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那么这句诗呢也挺有意思，前半句呢出自王维的渭城曲，后半句呢出自李白的将进酒。估计当时林振也是喝高了哈，觉得人生不该那么悲伤，于是呢就把这两句诗给拼在了一起，一起来分享许巍的空谷幽兰。 百生千劫，难消君心万古情仇。青芳之巅，山外之山，晚霞几朝，星夜无眠。 甲乙丙丁不是我说，浪子的声音总是带有一点薄凉，但是许巍的声音一直都是温暖的。穿过幽暗岁月，思念着只能思念的故乡，也一起过曾经爱过的人。那个仗剑走天涯的浪子，如今有50岁了，他就像是一个红尘中争渡的人，挣扎了大半生，终于上岸。 空谷绝响之间，谁惊心花开遍世界，梅林绝境峰回路又转，但凭惊心自在出乾坤，恰似如梦初醒，归途在眼前。 在2018年的时候，许巍推出了两首新作品，一首是《无人知晓》，另外一首是《以后见》。那咱们也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这两首歌哈。《无人知晓》呢，这首歌是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的主题曲。那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猫父子寻找传说中桃花源的故事。其中呢，猫爸爸从小就生活在高级公寓中，胖胖懒懒的不爱动，可以说是一只宅猫了。而且呢，因为一段往事而害怕外面的世界，不愿意离开家里。 那这个猫儿子呢，聪明又调皮，在高级公寓里出生，从来没离开过家，但是呢对外面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于是呢就跑了出去。那么影片虽然说讲的是猫父子的故事，但是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讲他们各自的内心变化，主题呢其实是个体修行。而无人知晓这首歌的主题呢和影片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歌中唱到，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没人知道你拥有的宝贝，好心肠。其实呢这首歌想表达的还是那句话，人要时常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势。一起来分享许巍的这一首《无人知晓》。 激烈，情感的再激烈，也像花瓣凋谢。被撕裂，流血梦被撕裂，至少他还深爱，给你狂野，任你流血。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没人知道你拥有的宝贝，好心 还有一首歌呢，是今年的新歌《以后见》。那么《以后见》讲的则是和他人的关系，虽然说整首歌唱的都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不确定，但是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挺好的，唱的是悲观里理想主义的乐观。那么这种复杂的情绪呢，其实也是后来许巍创作的一个特点，就像他曾经在歌曲《晴朗》当中唱的那样，我爱着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我爱着精彩的电影，如梦如幻如空花。